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9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中国踏上伟大复兴新征程。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一集《百年奋斗立初心，迈向伟大复兴新的赶考路》。 七月份，全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重庆市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载誉归来。 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呈多点发生态势，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严守疫情防线。 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发布。 美国南部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恶化，美国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576万例。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中国踏上伟大复兴新的赶考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迈上新台阶。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一集《百年奋斗立初心，迈向伟大复兴新的赶考路》。 2021年的中国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过去的百年奋斗风云激荡，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第二个百年征程绝非坦途，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更续红色血脉，把握新的历史方位，交出新的时代答卷。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局、抓大势，引领中国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建党，最能折射一个政党的价值观？今年2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首次表示，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19天后，农历正月初九，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京召开。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国内考察中都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要内容。3月，在福建论及学史明理， 总书记强调，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四月，在广西强调学史增信。总书记专程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他强调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六月，在青海阐述学史崇德，总书记强调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七月，在西藏强调学史力行，总书记强调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要把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作为拥有百年历史、9500多万名党员、48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全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赶考的清醒。 人民是江山的，我们说是大江山守江山，守什么呀？就是守人民的心呐。 总书记好。 今年以来，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基层党组织是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在每次国内考察途中，总书记都始终高度关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一个地方社区要搞好，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基层组织，是吧？为了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我们再接再厉。 今年6月29号，作为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的首次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人们发现，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百年奋斗立初心，而今迈步从头越。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将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发出的伟大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居民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生产供应充裕，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 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总体平稳，继续发挥物价稳定器作用。各类食品价格涨跌幅普遍较小，猪肉、鲜果价格环比分别下降1.9%、2.1%，鲜菜、鸡蛋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3%、1.0%，粮油价格基本稳定。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随着近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对钢材、铜铝等大宗商品采取的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效果持续显现，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出厂价格已经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同时，国内煤炭相关增产增供措施开始见效，我国 PPI 总体有望呈现高位逐步回落的态势。 北京市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20%，发展动能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前不久，北京市正式开放自动驾驶高速场景，这是我国首次允许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领域开放真实场景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比如说无人的这个物流，再比如说在高速上的一些载人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商业价值的实现都是企业的一个明确的诉求。我们在政策创新领域其实就是在不停地满足企业新的诉求。 去年以来，北京市围绕车、路、云、网、图五大体系建设，打造聪明的车、智慧的路，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加速发展。 特别是呢，我们以新能源的三电和智能网联汽车的汽车芯片为牵引，构建京津冀地区新型汽车产业生态。我们计划到2025年，北京汽车产业的新能源汽车将占到我们全部产量的25%以上。 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还以前沿科技为支撑，为居民生活和消费赋能。在海淀五棵松的数字艺术展览活动现场，大家不但可以通过手机扫描海报进行观展，还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进行购票购物。在北京方，由卫星信号、无人机扫描、激光雷达等方式对实景建图，在云端进行信息匹配，不但为用户提供虚实结合的 AR 实时影像，还实现了全球首个 3D 实景步行导航。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合计实现增加值超6100亿元，拉动 GDP 增长7.3%。软件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2%，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近年来，河北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新动能，以绿色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里是河钢集团石家庄钢铁公司新厂区，依托新型炼钢技术，这家企业的工艺流程大为优化，不仅实现了污染物减排70%以上，还实现了钢渣等废弃物100%综合利用。目前，企业生产的特钢已应用于汽车、工程器械、铁路等行业。 未来，我们将培育更多的行业第一、唯一产品，打造更多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单打冠军产品。 目前，河北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焦炭、火电六大行业全部提前超额完成去产能任务，钢铁产能由峰值的3.2亿吨压减到2亿吨以内。全省共有58家企业完成搬迁关停。相比“十三五”，河北省万元 GDP 能耗已累计下降超过20%。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新兴产业也在加快发展。在保定市高新区中关村创新基地内，应用于神经外科导管式和介入式手术的机器人医生正在加速研发。 截至2020年底，区内拥有高新技术企业44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1000家。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实现跨越升级。 今年上半年，河北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2%，创新发展势头强劲。眼下，河北正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5个国家级、30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已初具规模。 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大力实施技术改造，调整产业结构，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重庆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将学习成果转化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中，为人民群众纾难解困。 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重庆宣讲团43名成员开展集中宣讲145场。同时，重庆以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融入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当中，去再学习、再体会、再升华，凝结成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限动力。 在重庆南岸区，针对假期孩子看护难的问题，当地成立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面向无人照看的6到12岁儿童开展志愿服务。目前已开展4期活动，汇集300余名双职工家庭。 想给这部分半留守的孩子带去一份快乐，带去一份守护，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有意义的暑假。 重庆璧山让党员发挥所长，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日，团坝村由于夏季用水量剧增，水管爆裂。 一天放着汗水那一出回来，那个手啊、脸啊都要洗上了。说实话，夏天的人没水得的话，可以说难活过。 关键时刻，村里的党员流动修理队帮他修好水管子。7月以来，璧山建立了健康服务、科技科普、产业指导等100多支党员服务队，下沉到不同村组、街道、社区，为群众提供免费服务。 把党的温暖、党的声音、党的政策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去，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在身边，身边有党。 7月以来，重庆结合群众急难筹盼，新增36件市级层面重点民生项目，20条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工作措施，各区县拟办实事2400多件，目前正在推进落实当中。 在东京奥运会历时17天的比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以昂扬精神和自信身姿征战赛场，他们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精神令亿万国人感到骄傲与自豪。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8金、32银、18铜，共计88枚奖牌，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2位。 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特别是00后刮起了一股中国风，我们这些老将在场上也有非常好的表现，体现了大国风范，特别是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新一代青年人蒸蒸日上、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风貌。 今天下午，最后一批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在完成北京海关卫生检疫后，他们将奔赴多个城市进行隔离。虽然亲朋好友们暂时无法和他们见面，但能通过视频电话分享他们载誉归来的喜悦。西南大学体育学院的师生们就第一时间拨通视频，与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的金银牌获得者、本校学生慎立军、廖秋云取得联系，分享他们为国争光的自豪。 感觉就是运动员这么多年的刻苦啊，你能去为祖国尽一份力，感觉很荣幸、很光荣。这一次我已经体会到了，国旗升起来以后，感觉那种荣誉感不一样。 据介绍，从东京奥运会回国的大部分运动员、教练员都将参加下个月举行的全运会。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正按要求做好回国隔离疫情防控和隔离训练工作，为顺利参加全运会做准备，并积极备战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无论是从技术上和还是心态，都在奥运之旅得到了不小的磨练和收获，自己也会将收获和出现的问题尽快打磨，也会努力将自己之后的比赛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9号，在香港社会各界代表的共同见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香港展映活动正式启动。中央驻港机构主要负责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出席活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充分发挥主力军压舱石的重要作用，现场直播庆祝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创作及录制播出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同时推出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决战》《跨过鸭绿江》和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等一批精品力作，在海内外得到广泛赞誉。林郑月娥致辞表示，此次展映活动是一个重要契机，让全港市民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培养更坚定的爱国情怀。 香港电台下属电视频道、香港无线电视台、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将陆续播出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出现多点发生态势，各地各部门毫不松懈抓防控，干部群众携手同心，多措并举，严守疫情防线。 今天郑州全市继续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并在每一个采样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800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日夜轮流值守。与此同时，承担着全市异常样本复核鉴定的郑州市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也是机器日夜不停，人员轮流上阵，因为他们的检测结果直接关系到病例的确诊、防控措施的开展。在郑州封闭管理的中高风险区域，保障生活物资供应也考验着每一位社区工作者。郑州27区成立了物资保障供应专班，确保物流畅通， 一切都是很正常，价钱合理，心里很踏实，很放心。 今天南京又有4名确诊患者符合出院标准，转运至康复点，同时南京又有2个区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8月9号中午，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已收治205名患者。江苏省已调集全省7支医疗队进驻扬州开展救治工作。扬州市7万多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走进封闭小区，做好居民看病、送餐、订购等服务，协调解决各种问题。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国际门户通道，四川成都市设立了107个集中隔离点，隔离房间也增至14000间。从健康安全、安保安全、消杀安全、物资安全等多个方面，对每一位境外来成都人员，从机场到酒店，从健康检测到隔离观察，全程闭环管理，并提供精准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的台账，包括我们的污水处理、消杀记录，然后呢，以及我们的公安和医费的处理等等，任何一件事情它都要可追溯。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要留下我们的工作的记录。 湖南张家界市的所有小区仍在封闭管控中，当地启动应急预案，拓宽采购渠道，组建货车、叉车、应急物资运输车队和装卸队，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确保所有下单物资实行无接触式配送。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8号0至24时，31个省、4个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9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9例，其中境外输入31例，本土8例。截至8月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603例。截至8月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8252万5000剂次。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3家国内知名智库联合发布了《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报告用真实的数据、客观的立场驳斥了美国媒体关于美国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荒谬性。 这份报告是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报告指出，2021年7月30号，全美新冠肺炎疫情单日新增病例数超过10万例，正进入第四波的上升期。报告揭露，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溯源调查等多方面反科学、反常识，是美国成为抗疫失败国的直接原因。报告还质疑美国德特里克堡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安全措施实施情况如何，与全球新冠疫情是否有关联，这些都是新冠溯源中理应得到解答的疑问，但美国政府一直在掩盖。报告认为，疫情爆发后，依然有2000多万美国公民出国，美国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本国疫情早期传播存在的疑点，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却讳莫如深。相比于新冠病毒，更为致命的病毒是在美国带领下不断滋生的溯源恐怖主义。 客观的事实呢，已经表明，过去的1年半，美国是单次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政治甩锅国、疫情扩散国、政治撕裂国、虚假信息国、溯源恐怖主义国。那么多全球第一是出自于严谨的研究和非常真实的数据分析得出来的。 在报告发布现场，美国资深媒体人也呼吁应放弃地缘政治，携手抗击疫情。 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美国借此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而反观中国，习主席表示中国将再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中国始终信守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西部联合2021演习在宁夏青铜峡训练基地正式开始，中俄两军参演官兵举行了分列式。此次演习以联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课题，军委成立导演部，区分联合筹划、陆上进攻两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共派出兵力10000余人。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不足7万只增加至目前的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维持青藏高原生态平衡尤为重要。从8月7号起，四川、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大雨导致部分街道发生内涝，河水猛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5764022例，死亡病例为616829例。美国南部多州疫情持续恶化。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疫情最严重的德克萨斯州，该州首府奥斯汀由于近期病例激增，当地已启动城市紧急警报系统。奥斯汀总人口约为240万，截至8号，当地的 ICU 病床只剩下6张。奥斯汀所在的特拉维斯县卫生部门主管沃克斯表示，当地的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情况非常危急。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近日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激增，目前已达到13400名，为新高。当地媒体称，本周佛州60%的医院将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哥特利布则发出警告称，疫情正从南部向北部扩散。日本东京都9号报告新增病例2884例。共同社8号报道称，东京都疫情呈现爆发式扩散趋势。鉴于疫情蔓延，日本政府8号宣布，把实施重点防疫举措的地区从5地扩大至13地，期限到8月底。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8号称，当天塔利班共攻占3个省的首府，分别是塔哈尔省首府塔鲁坎市、昆都市省首府昆都市市和萨尔普勒省首府萨尔普勒市。与此同时，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阿曼表示，阿富汗特种部队正在昆都市市对塔利班武装人员进行清剿。此前，阿富汗塔利班宣称攻占西南部尼姆鲁兹省首府扎兰济市、北部朱兹詹省首府西比尔干市。据俄罗斯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大使纳恰耶夫日前表示，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将在几周内完工。对于美方称美德就北溪二达成协议，确保乌克兰和欧洲能源安全的说法，纳恰耶夫指出，美国所说的只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对其不承担任何具体义务。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西北经波罗的海海底绕过乌克兰到达德国东北部。据美国媒体报道，上周末，芝加哥的酒吧和俱乐部等多地密集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另有63人受伤。此外，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8号也分别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2人死亡，另有10几人受伤。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从今年年初至8月8号，美国死于非自杀性枪支暴力事件的人数已经达到12287人。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